阿弥陀佛。请翻开课本第24页。今天讲这个五体相为识。又如前说，色等诸法，若随假说有自性者，要先有事，然后随欲智力假说，先为智力以假说时，彼法彼事应无自性。若无自性，无事智力假说全表，不应道理。假说全表即无所有，彼法彼事随其假说而有自性，不应道理。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赤四相为，那么第一种呢，多体相为识，上次解释过了。那第二种呢，杂体相为识呢，也解释过了。那今天开始解释这个五体相为识。所以这是赤四相为的第三科，五体相为识。这个五体相为识的重点呢，就是说一定要先有了这个法或者有这个事的出现，然后呢我们才会依着这个法体或者事相来安立名字，不会没有这个法体或事相凭空假立名字。譬如这个杯子一定是要先有了杯子的体相的出现，我们为了沟通呢，才会依着这个世间即真真实取个名字叫做杯子。那么有了杯子的名字呢，我们的第六意识呢才能在杯子的名字上做各种的嫉妒分别然后升起这个杯子的意觉。但是呢这个杯子的意觉呢绝对不是杯子的自体相。意思就是说呢，在世间的现实上面一定是怎么样呢，是先有了这个杯子的事这个字体有了以后呢，我们为了互相沟通，为了全表这个杯子的字体呢，所以我们立了一个名字叫做杯子所以在没有立这个名字之前呢，是先有了这个没有名字的杯子的字体这个叫依他起。那么呢我们立了名字以后呢，我们的第六识呢就能够依着这个杯子的名字来想思想，所以就会产生一个杯子的意觉，这个杯子的意觉呢或者是这个杯子的体相就是这个形状或者是呢这个杯子的名字杯子这两个字会在我们第六识里头转有的时候显现的是这样子，是这个虚现的杯子，有的时候呢是虚现的杯子的名字，那虚现的名字代表呢就是说这个是在什么，是在我们第六识里头的那么这个虚现的这个杯子呢，这个意觉呢，如果你第六识不想的话就没有就没有。可是呢你第六识不管想不想，这个杯子第八识出现的这个杯子的这个依他起的这个杯子呢是还是在那边显现的，不会你的第六识不想它就没有了所以世间的真实是什么呢记住，因为我们后面会一直提到这一点，这个世间的真实是有了这个事这个杯子的字体，然后再安立名字是一有了这个事再安立二这个杯子的名字，然后三我们的意识才能够遍及这个杯子是有这样的次第。先把这个记下来 好，那我们现在解释这个文。好，又如前说，色等诸法，若随假说有自性者，这个又如前说呢，就是如我们前面这个多体相为师跟这个杂体相为师，它的设定，什么设定呢？就是色等诸法，就是色受想行识等有为法，跟这个涅槃的无为法。若随假说有自性者，如果这些法必须要随顺所安立的假名言说，才会升起诸法的次体性。这是我们前面一开始的设定。那么这个设定呢，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设定是不是合理。所以下面要讨论了，要先有事，然后随欲智力假说。这个是讨论一。依照我们是刚刚讲的这个世间的事实，一定是要有了这个事相的出现，然后依着这个事相的自性呢，而随顺我们心中的想法，再智力了这个假名来表示这个事，来全表这个事。那你现在的设定是说要随顺假说才有事的自性，那么这个不符合世间的现实。这个就是第一个不合道理在这里。这个那我们现在看这个图，这是我们上面这个是我们的设定，要随顺什么假说才有自信，那就是什么呢？要随顺了假说就是名字嘛，假名言说，也就是要有先有了名字以后呢，才会出现这个事，这是我们的设定，所以假说才有自信嘛，对不对？好，但是呢，我们世间的现实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世间的现实是说，一定要先有了事，才会去安立名字，对不对？所以这两个不合嘛，对。所以我们的设定不符合世间即成真实，不符合世间的现实，所以这是第一个不合理。这应该很简单很清楚哈。好，这是第一个不合理。谢谢。先为智力比假说时，比法比事应无自信，若无自信，无视智力假说全表，不应道理。这个是讨论二。先为智力比假说时，比法比事应无自信。就是那个这个设定上面说呢，要随顺假说以后呢，才会有事自信的出现，这个事情才会出现。那么依照这样的设定来推论的话呢，那么我们在没有智力这个假说名字的时候呢，就是先为智力比假说时，在还没有智力安立这个比法的假名的时候呢，在这个之前就没有这个法的自性升起。那么以这个杯子为例呢，就是在没有安立杯子的名字之前呢，就应该没有杯子的体性的存在。那你这样的设定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下面分析。若无自性，如果这个比法跟比事呢没有自性的话，就表示他们不存在。无视智力假说全表，不应道理。无视，就是没有这个比视的存在，你却要来制定这个名字来表示，来全表这件事情，这是不合理的。理由呢，跟前面一样，就是违反这个世间的现实。就是说，如果根本没有这个杯子的体性出现在这个世间，却要安立一个杯子的名字来表示这个杯子的体性，这是不合道理的。所以呢，说你的设定呢，要随顺假说才有事的自性呢，是错误的。这个是讨论二。那么有的人将这个讨论一跟讨论二合为一个讨论也是可以，因为这两个都是违反同样的世间现实。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图表，这个下半部就是讨论二。我们的设定是说要有名字才会有事的出现，所以呢， 要有这个杯子的名字以后呢，才会有这个杯子的字体出现。这是我们的设定。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表示什么呢？就是在没有杯子的名字之前，这个杯子是什么？是不存在的。因为你说嘛，要有了杯子的名字以后才会有杯子的存在，所以呢，在没有这个杯子的名字之前呢，这个事是不存在的，对吧？这个应该很清楚它的理路嘛。好，但是我们世间告诉我们什么呢？要有这个事的存在才会安立这个杯子的名字，对不对？好，那你说我现在呢，要有了名字以后才会有这个，有了杯子的名字以后才会有杯子的字体出现，所以呢，在没有安立这个杯子名字之前呢，就没有这个杯子的字体出现。那没有这个杯子的字体出现的话呢，世间真实跟我们讲什么呢？一定要有事，有这个杯子才会安立名字。那现在呢，没有安立杯子之前就没有这个杯子，那没有这个杯子你怎么会安立这个杯子的名字，对不对？因为什么？你没有这个东西出现嘛，你没有名就没有什么这个杯子嘛，没有杯子的名就没有杯子的字体。那没有杯子的字体呢，我们世间真实告诉我们说，没有这个杯子字体我就不会去安立这个杯子的名字，那么怎么会有杯子的这两个字出现？所以就不应该有杯子这两个名字，这两个字的名字出现。好，这个就是讨论二。所以呢，不合道理，因为什么？世间是有杯子这个名字出现的。好，所以这是第二个不合道理，这是讨论二。假说全表既无所有，彼法彼事，随其假说而有自信，不应道理。好，那么这个是讨论三。这个讨论三这一段文呢，在师父的解说哈，假说全表既无所有，那师父是说假说全表既无所有呢，那就代表说什么呢？就没有这个事嘛，啊，全表的这个事是没有的。那师父这样解释完以后呢，就直接跳到说，所以呢，彼法彼事，随其假说而有自信，不应道理，啊，就直接得出结论来了。那中间的细节呢，他就没有解释。好，那么我现在依照顿轮记的解说呢，把这个中间的细节呢也解释出来。好，那么依照顿轮记的解说呢，啊，他延续了前面啊讨论一跟讨论二的逻辑，啊，就是说。假说全表既无所有，啊，从前面的讨论二知道，第一个呢，如果你设定要随顺假说才有事的自信，啊，那么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推论呢，就是说没有制定假说之前呢，就没有事的自信，啊，那么再根据世间的事实呢，要先有事再自立假说呢，所以得出第二个推论呢，就是没有事就不会制定假说。那将推论一跟推论二合起来呢，得出呢，没有制定假说之前呢，就没有事的自信。那没有事的自信呢，就不会制定假说。这个就是论文的假说全表既无所有的意思啊，没有事自信，也没有假说啊，最后得出的结论。那么呢，从彼法彼事，随其假说而有自信，不应道理。那么从前面的推演中就可以得到呢，没有事自信呢，也没有假说自信。那如果事及假说都没有自信呢，那怎么能够说彼法彼事，随其假说而有自信呢？啊，无中生有，啊，无体相违，不合道理。那这个是依论文解说无体相违，啊，上次他们有发这个表吗？好，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设定说要随顺假说才有事的自信，所以我们可以推出来说什么呢？所以在没有自立假说之前就没有事的自信。好，刚刚我们已经讲解过了，对不对？一定要有假说才有自信嘛，所以在没有假说之前就没有事的自信，所以没有杯子的假名之前就没有杯子的这个体性出现。 那么世间的现实告诉我们说，要先有事再自立假说啊，所以呢，没有事就不会自立假说全表嘛，对不对？所以有这个可以推出，这个世间的现实可以推出来嘛？所以有了杯子的这个东西存在，你说哦，为了沟通，我们说立一个名字叫杯子，对吧？所以呢，才立一个杯子来全表它嘛。那现在呢，没有事，没有这个杯子的东西存在，我们就不会安立一个杯子东西，就说叫杯子了，因为没有意义嘛，对吧？好，所以把这两个合起来呢，推论出什么呢？没有自立假说之前呢，就没有事的自信，所以呢，事是不存在的，对吧？因为没有自立假说嘛，所以就没有事的自信，对。那没有事的自信呢，也就不会去自立假说来全表它，所以呢，假说也不存在了。对，所以我推出来是什么？没有假说全表，就没有假说自信，这是第三点。所以呢，第一点呢，就变成说什么？没有自立假说之前，就没有事自信，就没有事。好，没有事自信呢，就不会自立假说来全表它，所以呢，也没有假说了，因为没有嘛。好，那没有这个假说来全表这件事情的话呢，也就不会从你的假说去里头会出现什么假说自信。对吧？因为没有，连名字都没有嘛，你怎么会有从说都没有这个杯子的名字，你怎么会从会去想说杯子来出现杯子的意觉呢？不会嘛，这个东西不会出现嘛。这个东西的出现，这个意假说自信的出现，是依照这个名字第六识来骗记它的时候，才出现了这个杯子的意觉。对，那现在呢？没有自立假说之前就没有事。啊，没有自立这个，按照我们的设定啊，没有这个名字的时候呢，就没有这件事存在，所以事不存在了。啊，事不存在了。啊，那事不存在的时候呢，按照世间的真实呢，就不会定立这个假名来全表这件事情，所以呢，名也不见了。啊，那没有事没有名，怎么会跑出一个什么假说自信呢？也不会有，这个假说自信要靠着假名才会出现的，所以呢，这个也不存在了。对，所以如果说要照这个假设的话，他最后的推论结果是什么？这三个都没有了，世间一切都没有。那就落入什么？一切皆空了。啊，虚无论了，什么都没有了。好，所以论文说，假说全表，既无所有，啊，就是什么？没有事了，也没有假说了，也没有假说自信了。好，那么是这样子的话呢？设定呢，彼法彼是随其假说而有自信呢，不合道理，对吧？因为什么？你从你这个你的这个设定是说要随顺假说才有事自信，这是有体的嘛？只要有假说就有什么？有事的体性出现嘛？可是当你从有事的体性出现了，最后你的推论结论是说什么？事也没有，假说也没有，假说自信也没有，变成什么都没有，变成无体了。从你的有体的什么？设定推论出结论是无体，什么都没有，所以呢不合道理，所以不合道理，那这个就叫做什么？无体相为实，就这样简单。那么这个窥基法师呢啊，他就说这种破痴的方法叫做辗转破痴啊，辗转破痴，就是随顺你的假定啊，你的设定呢，辗转推论出来啊不合理的结论。那结论如果不合理的话呢，就代表什么？由结论这个不合理而推出什么破痴到你的设定一定是不合理的。好，所以这个叫辗转破啊。那我们下面再依照这个披寻记简略的解说啊，这个无体相为师。它的道理呢是一样的啊，道理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为先有事啊，然后随欲自立假说，此因道理啊，这个是我们解说的讨论一，我们前面讲的讨论一，要先有事的自信呢啊，有事的自体性呢，然后依照这个事的自体性，而随着我们的心的想心所来自立假说。来全表这件事情，此因道理啊，这个是合乎世间的真实的道理。若许尔者，便不因言，随假言说，有其自信啊。若许尔者，那如果说同意前面的这个要先有事，再依止这个事而假立言说的道理的话呢， 好，如果你同意这件事情的话呢，便不因言随假言说有其自信。那么既然有了事啊，先有了事，那么就已经有了事的自信了啊。那么怎么能够说要随顺言说安利呢？这些事才会有自信呢？好，这不合道理，互相矛盾了。若不许者，无事为先，而有所说，不应道理。啊，这个就是前面解说的讨论二了。啊，若不许者，啊，如果不同意，要先有事，然后再制定假说。啊，那么就是指使什么呢？要依着假说的制定呢，这个事才会有自信。啊，无事为先。啊，那么在制定假说之前，啊，没有制定假说的时候呢，是没有事的自信的，也就是呢，世间根本没这件事情的存在，啊，而有所说不应道理。那如果跟世间根本没有这件事情的存在，啊，而要为这个不存在的事情去订立一个名字来权表这件事情，这是不合道理的，因为它根本不存在，你没有必要订立假名。好，这个就是我们讨论二所讲的。随喜假说未有自信，无体相违，故不应理。啊，这个就是前面解说的讨论三了。啊，就说由前面的这两个讨论知道呢，第一个要随顺假说才有事自信，所以呢没有自立假说之前呢就没有事的自信。啊，那么第二个呢，没有事的自信呢，你要为事情自立假名呢就不合道理。好，所以呢没有事也就不应该要自立假名。那么这样子呢，就是事与假名，啊，都无自信，都不存在了，啊，也都不存在了。那没有事，也没有假说这个假名的话呢，当然也就没有这个假说自信的存在，啊，那么这个是什么？无体，什么都没有了。随其假说，未有自信。那你现在的设定是随顺假名安立呢，而有事，而这个事呢才有自信。那么这个是有体的，因为你什么有事自信嘛，就有体了，啊，无体相违，啊，故不应理。那么随其假说而有自信，这是有体性。那么随着你这个有体的设定，我们却推论出这个事跟假名还有假说自信都不存在的无体性，那么这两个是互相违背的，啊，所以说故不应理。啊，所以若随假说而有自信者的设定呢，是不合道理的。啊，这个是批评记的解说。啊，这个就是无体相为师。我，哦，今天这个精神不是很好，为什么？因为要准备这个课，头脑就一直在这几天头脑就一直在这转，所以转到这头有点昏，所以我相信你们现在听的大概也是有一点的昏了。好，那这个无体相为师讲完了，下面要继续讲。好，又若诸色未立假说以前，先有色性，后依色性自立假说，摄取色者，是则离色假说全表，于色想法，于色想事，因起色觉而识不起。啊，这一段呢就是这个赤四相为的最后一颗，啊，第四颗称体相为师。这个称体相为师呢，它又分成两颗，第一颗是举诸色，啊，就是用这个色法为例来说明称体相为师。那么第二颗是立受等，啊，就是举色法说明了称体相为师以后呢，那么其余的受想行识等等乃至涅槃，啊，这些假名呢也都是如同这个色法的假名一样呢，也都是称体相违的。啊，那么现在是在讲解第一颗，啊，举诸色。那么在解释论文之前呢，先说明什么叫做称体。啊，什么叫做称体？这个诸法，诸法是由因缘和合的依他起相。好，但是呢，在我们凡夫的虚妄分别心中呢，啊，依名记忆的分别之下呢，就成了片记所执相。 而且呢，我们认为这个遍计所执相就是诸法的依他起相，所以认为这个遍计所执相称合于依他起的法体，称为称体。所以称是相称的意思，啊，体是法体，就是认为我们这个我们想的这个遍计所执就是什么依他起的法体，啊，这个我们上次有讲解过。但是在这个圣人认识的境界呢，凡夫的遍计所执相是有错误的，他并不真是呢依他起相，所以说遍计所执相呢并不是称合于依他起相的法体，所以说这个叫做称体相违。但是我们凡夫错认了真相，认为遍计所执相是称合于依他起的法体，那么这样就有过失了，所以称为称体相违失。那我们依照这个讲义时期的第三页，不是第三页，对不起，讲义时期的三，第一页，第一页的三，有色大乘论的论文，我们先依照色大乘论的论文来讲解称体相违。为什么要先用色大乘论的论文讲解呢？因为它后面的解释比较详细，那这个详细的解释完以后呢，你再对照一切师地论的论文解释就很简单了，因为中间一切师地论文中间少了一句话，他认为我们应该知道，所以就没有写上去，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所以呢要把这句话呢在王文阳解释里头就有了。我们看这个第三项色大乘论，称体相违失。色大乘论论文，由明前觉无称体相违故，怎么解说这个论文呢？好，我们就看下面王恩阳居士的注解。王恩阳是夫遍计所执自性要依明起，随诸有情于依他起相上施设种种名故，而便只有遍计所执自性，即此又名言说自性。那么这一段呢就是定义什么叫做遍计所执自性。夫遍计所执自性要依明起，这个遍计所执自性呢是由第六意识，在假名言说上面呢依这个假名来遍计，这个意而生起的。随诸有情于依他起相上施设种种名故，这个有情呢先由前五识，跟这个前五识的这个具形的同源意识，先缘取依他起相，那么再由这个意识的想清所呢施设安立，各种的名字呢来取着这个依他起相，而便只有遍计所执自性。那么当我们安立了假名之后呢，因为我们是凡夫，有这个无名心所，同时具形，所以当我们的意识在这个假名言说上面活动的时候呢，便随顺着这个假名言说而升起意觉的执着，这个就是只有遍计所执自性，即此又名言说自性，因为遍计所执自性呢是随顺假名言说而升起的，所以又称为言说自性，或者叫做假说自性。所以在安立名字以前呢是没有由名字所升起的意觉的，只有这个依他起相存在，所以这称为明前觉无。在安立假名之前，心中不会升起由这个假名而生的意觉，就是没有安立这个杯子的名字之后，你 心中不会有什么想这个杯子而出现这个杯子的意觉，是没有这件事情的，必须先安立假名，心中才能依这名字而升起意觉，一定要依照这个什么呢，这个杯子的名字呢才会升起这个意觉。那我们看这个讲义时期的配举三，第三页， 我们先看这个图十八之一，好，也就是一开始一定是先有这个事的存在，好，这个事呢是因缘生法，好，依他起相，它是没有名字的，好，我们现在就用有为法来说明，好，所以呢，就是有这个杯子的字体，好，依他起相出现了。那有了这个东西呢，这个杯子的字体出现之后呢，我们要表示全表这个杯子的字体，所以我们能够沟通。那为了全表这个字体呢，就安立了一个名字。好，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很不幸的是，我们的意识只能在假名上活动，好，我们的智慧只能在假名上活动，所以就安立了杯子这个名字来全表这件事。好，那杯子这个名字呢，就是由什么，有意识的想心所施设假名来全表它。好，那么然后呢，当有了杯子的假名以后呢，我们的意识呢就可以在这些假名上面来片记，好，心中就升起了这个杯子的意觉，好，这个杯子的意觉就升起来了。这个我们刚刚有讲过，所以我们再重复，因为这个点很重要。那么这个杯子的意觉呢，如果是圣人的话，他出现这个意觉的时候，他不会认为这个是什么，就不会认为这个他就是什么，这个事的本体，因为他知道这只是我们心中的片记，在名字上活动而已。可是在凡夫的直觉性的感受上面呢，就认为这个名字所出现的这个体相，这个杯子的形状，我们心中第六识出现的这杯子的形状跟这个名字就是什么，这个杯子的字体，就是把这两个合一了，哎，就是把这两个合一了。好，那么这个呢，意觉呢叫做片记所知自性，因为你认真了，你把它合一了，所以就升起了片记所知，升起了执着，由片记升起了执着。而这个相叫做片记所知自性，或者自相，或者片记所知相。OK， 所以讲到相或自性的时候，是讲这个什么意觉出现的这个相，而不是讲那个执着。好，这边有个分别，所以看数字要注意，因为他有的时候讲偏激所知，就是指的是这是个相，但是有时候有这个偏激所知，又指的是那个执着。若是执着就有了，执着就变成心所法了。OK， 但是这个相是没有体性的。好，那么这个偏激所知自性又称为言说自性或者假说自性，因为它是由这个名字才出现这个相状，没有名字就不会出现。OK， 好，那前面第一段就是告诉你这一件事情是这样子出现的，然后呢，我们是凡夫就把它认为它就是它，就把这两个合起来了，好，就会出现下面这个东西。如是言说自性，若未即是依他起者，则因随缘一法，就是依他起相呢，虽未施设彼名，即因觉彼言说自性，然而不耳。如是言说自性，若未即是依他起者，就是在凡夫的片记中呢，因为我们的无明，所以总觉得这个言说自性呢，也就是这个片记所知自性呢，就是依他起相，那这样子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呢？则因随缘一法，依他起相，虽未施设彼名，即因觉彼言说自性。好，刚刚讲这个呢，就变成第二个图十二十八之二了。哈，我们刚刚前面讲，就是凡夫呢，他认为，这个三呢，这个片记所知自性呢，就是这个一什么，这个因缘所生的没有名字的依他起相，在凡夫的片记当中呢，因为有执着的原因呢，就把三跟一合体了，好，变成了图二，好，图十八之二。那么图十八之一的一跟三合体以后呢，变成图十八之二，就变成什么，称体了。就是片记所知自性称合于依他起的法体了，这是我们凡夫的认为。 就是依他起自性跟这个遍计所知自性变成一体了，相称了，称合了。那出现什么问题呢？则因随缘依法依他起相呢，虽未施设彼名，即因觉彼演说自性。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前五师呢，随便缘念任何一法的时候呢，啊，就是随便缘念任何一个依他起相的时候呢，啊，这个时候还没有施设假名，因为还没有施设名字的关系嘛，啊，但是呢，具行的同源意识心中应该升起什么由名而生的意觉，啊，应该出现这件事情。那么以杯子为例说明呢，就是说如果遍计所知自相就是依他起自相的时候呢，所以当我们的眼视看到杯子的时候，好，看到这个杯子没有这个名字的杯子的时候呢，和我们眼视具行的同源意识呢，心中就应该升起说这是杯子，因为法体跟意觉相称合，好，所以见到法体就应该升起意觉。我们再解释一下，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你凡夫把这两个合起来的时候，就是这个事跟这个意相等了，就是因缘的生法的这个本体，这个法体跟我们意识里遍计心这个意觉呢相等了，变成一个了，这就是我们凡夫。好，那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当我们看到这个事的时候，还没有安立这个名字的时候呢，你就应该是什么出现这个感觉，是不是？因为什么？他们两个相等嘛，是合体的嘛，所以你不需要安立名字，就应该出现这个感觉。你看到这个东西，不要告诉你这个是什么，你就应该出现这个杯子的感觉，因为他们两个是同一体，在我们的片机当中，这两个是同一体。那既然是同一体，你看到它就是什么？就是感觉到它嘛，所以不需要有安立这杯子的名字，你就应该知道它叫杯子。所以任何一个东西，如果是我们凡夫片机所推论出来的话，世间上任何一个东西，你都不必学它的名字，你应该一看到就知道它叫什么名字。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子，只要看到那个东西，就心中应该是知道这个东西叫什么名字。好，啊，应该是这样子。好，但是呢，然而不尔，但是事实上呢不是如此，事实上呢是我们见到任何一法，当未知它的名字的时候呢，心中就不能够升起由它名字而产生的意觉。比如说当我们见到杯子的时候，如果不知道它叫杯子的时候呢，就不会升起杯子的意觉。等到别的人告诉你说这个是杯子，你知道这个名字，说哦，它叫杯子以后呢，你心中才能依着这个杯子这个名字而升起什么杯子的意觉。好，所以呢，由这个推论就知道呢，遍计所知自性呢，并不是依他起相，好，所以称为称体相为师。你要认为他们两个是相称，是称合的话呢，那么这是违背了什么世间的现实的，好，所以呢，有过失的。那么这个是摄大圣论的解说，那么下面我们回到瑜伽师地论的解说就比较容易了。好，看这个24页，称体相为师。又若诸色，这个是因缘所生的色法，就是譬如这个杯子的字体，未立假说以前先有色性，在没有安立色这个假名言说之前，先有了这个色法的离言自性，也就是依他起相，这个是色性，就像我们这个图18:1的一所表示的，先有了这个杯子的字体，后依色性自立假说，记住，在这个解说的时候呢，是把色性解说为什么依他起相，离言自性的依他起相，记住这一点，后依色性自立假说，然后呢，意识的想心所呢，依照这个色法，离言的依他起相呢，自立安立了这个什么呢？色的假说，给他个名字，就是图18:1的2，给了一个名字， 在杯子自己上面呢安立了杯子的假名，摄取摄者。那么这个时候呢，在摄法的离言的一他起相上面呢，有所安立的摄的假说呢，那么意识就升起了摄的意觉，称为摄觉。这个就是图十八之一的三所表示的，这个意觉就升起来了。所以在杯子的离言字体上面呢，有所安立的杯子的名字，意识就升起了杯子的意觉，这个就叫做摄取，摄取摄。在离言法上安立名字，可以升起摄觉，这就叫做摄取摄。所以这个图十八之一的一二三就代表是什么？怎么样用名字来摄取这个摄法的过程？是则离摄假说全表，于摄想法，于摄想事，因起摄觉而实不起。那么在这段文前面就少了一句假的设定呢，你拿去跟王文阳的注释比较一下，你就少了一句如是言说自性，为若为即是依他起者的假的设定。那么要加入这句设定的话呢，就下面的文就比较容易解释了。但是瑜伽师立论不写，是因为是说，我认为他是说，因为是对我们凡夫讲嘛，我们凡夫就是有这种问题存在嘛，就认为这个意觉就是依他起的自性，所以就不必讲了。那么如是，如果言说自性，这个片计所知自性呢，就是依他起相，如这个图十八之二所示的话呢，那么色觉跟离言的色法呢，就衬合成一体了，那么以杯子为例的话呢，就是杯子的本体和杯子的意觉衬合，同为一体了。那我们先解释一下下面这一句的色想法及色想事。法与事呢，是指因缘所生，没有名字，离言的依他起相，成为法与事。那么依止法与事呢，有想心所安立了色的假名之后呢，我们的心呢，第六识便能依着这个色的假名呢，而遍计这个法与事，所以称为色想法与色想事，这是一种解释。那么也可以解释成色想法色想事呢，就可以解为什么呢？能升起色想的法与事，也可以这样解。如果你看这一段整段的真实一品的论文的话，论文中有的时候讲色法色事，或者论文中有时候讲色想法色想事，或者论文中有时候讲色等想法色等想事等文，如果你看到这边的时候呢，不要想把它什么统一，不要把它认为说只是同一个意思。对，就是前面如果讲说色想法色想事，跟后面的色想法色想事不见得是同一个意思，所以你不要拘泥说一定要把这个文词的一致性，看的时候就要做同样的解释，你要依照这个什么呢？依照论文的前后文来解释那个名词，因为什么呢？因为瑜伽师立论在翻译的时候没有做统一名词的工作，所以瑜伽师立论有的时候在前面章节的名词跟后面章节讲同一件事情的时候用的名词是不一样的，你要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但是我们凡夫会有个问题就存在什么呢？就是告诉你这个叫杯子，你就认定这个就是杯子，永远这个就是要杯子， OK。 那么 用到别的地方的时候，你就不能把这个杯子解释成别的东西了，我们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但事实上名字是假的，它只是全表一个意而已，所以不要拘泥文词的一致性。是则离色假说全表，如果片计所执自性即是依他起相的话呢，那么离开全表依他起相的假名言说呢，于色想法于色想事因起色觉，那你就不需要安立这个假名，意识原律这个色法的离言的依他起相，就应该可以片计，这个色想法色想事，而意识就能够升起说这个是色法，或者这个是色事的意觉，这个感觉就应该升起来了，不需要再安立假名了。而实不起，但是事实上呢，在没有安立色这个名字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色法的字体的时候呢，心中并不会升起这个是色法的意觉，没有安立名字的时候呢，心中不会升起由这个名字而全表的意觉出来， 所以凡夫认为遍计所执自性就是依他起自性，这个是个错误的执着。那么我们依名记忆的义觉呢，并不是这个法语式的字体。好，那么这个是瑜伽师地论的称体相为师的论文解说完了。那么批寻记的解释呢，也是相似的。好，我们大略的解释，好，看批寻记。依诸色名起诸色觉，名摄取色，由名令意作种种相，成所摄受，其所执取，是故名言说能摄取。依诸色名起诸色觉，名摄取色，就是说意识呢，在诸色法上面呢，先安立了诸色的假名，然后呢，意识在依着诸色的假名升起诸色的意觉，这个就叫做摄取色，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图十八之一的一二三。由名令意做种种相，当我们安立了假名之后呢，我们的意识就在名字上面呢寻思分别。随着不同的名字呢，心中就有种种的意象升起。譬如说安立了色名，心中就会起了色的意象。安立了杯子的名字，心中就会起了杯子的意象。成所摄受，即所执取。那么这些四意象呢，就显现在我们的心中，表示了这个诸的这个色法，成为所摄受，也就是呢由名字所全表的意，叫做所摄受。可是我们又误认这些意象呢，就是诸色法的依他起的自体性，有了执着，所以这些意象呢又称为所执取，有了执取了。是故名言说能摄取。那么要全表这个意，一定要先安立这个假名，所以这个假名言说呢，就称为能摄取，能摄取。那么由这个能摄取的假名言说呢，就可以出来所摄受的这个意，那对这个所摄受的意，我们又什么执取它是为什么，跟依他起的意象是同一体，就变成了所执取。言色觉者，位于诸色起自思维。称量观察，如是色觉，要待名言方可得生，非率而起。言色觉者，什么叫做色觉呢？位于诸色起自思维称量观察。位于诸色，就是意识呢要来分别诸色。怎么分别呢？起自思维，思维就是寻思心所在这个文与意上面的活动。自呢，就是指这些思维呢，只是意识在意识而已因为寻思心所呢，只跟意识相应起自思维呢，就是意识呢，跟这个寻思心所呢，用这个文与意来分别诸色叫做起自思维。称量观察称是相称的意思量呢，就是心对于境界有一种正确的了解，叫做量。那么在这边指的是比量。为什么说是比量呢？因为寻思心所是以文与意为所缘境没有缘到限量所以称为比量那如果我是呢寻思错了就叫做非量。称量呢也可以做筹量来解释也有筹量的意思我们在前面解说世间即成真实的时候解释过，思维筹量观察是三个心去取向的步骤。思维呢，就是一开始我们心中取境的时候很短暂的取着这个所缘境。那么筹量呢，就是心当你短暂的取着这个所缘境以后呢，对这个所缘境呢就做比较粗浅的思量推察这个时候是寻心所在作用。那么观察的时候呢，就是经过了寻心所的思察之后呢心再一次仔细的思维观察推察这个时候就是四心所在作用了分成三个阶段。那么这个就是色觉。如是色觉，要待名言方可得生。要待名言的待就是要假借的意思那么这里说的色觉呢，是意识呢假借着这个名句文声的假名言说而升起的分别非率而起那么这就是简别了。简别什么呢？说这里这个色觉呢，不是我们的六根触境的时候呢率尔升起的自性分别率尔心是自性分别不是这个， 而是什么意识假借名字好做嫉妒分别的心好就是什么率尔后面的好寻求决定好这方面的心呢好所以说是非率而起是故此说离色假说全表于色想法于色想事因起色觉而识不起啊是故此说此就是指这个论文啊所以在论文中呢有下面这一段文离色假说全表于色想法于色想事因起色觉而识不起啊一显色觉呢能摄受色然不称彼实有法性是故成过啊这段文是什么意思呢一显色觉能摄受色啊论文的意思就是说要显示色觉呢能够摄受色啊意是先在没有名字的诸色法上面安立诸色的假名啊然后呢再在安立的这个假名上面呢寻视分别啊依名记忆那么我们心中就升起了诸色的意觉啊称为色觉那么这个呢就变成遍计所知自性了啊这个就是摄受色然不称彼实有法性那么如果色觉要称合于没有名字的诸色法那么当意识率尔接触任何没有名字的诸色法的时候呢心中就应该升起色觉啊但是现实上面不是这样子啊在我们这个法体依他起的法体上面没有安立这个色的名字之前呢我们的心接触到这个没有名字的依他起的法体的时候呢并不能够升起啊有了名字的感觉啊这个意觉是不可能升起的啊所以知道呢色觉的这个偏计所知自性呢并不是诸色法的真实法性啊这个真实法性就是依他起的法性故知在假说自性之外呢另外有离言法性啊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名字嘛那名字一定要安为什么要安有名字呢因为要安立出来为什么要安立呢因为有了这个没有名字的法体你要安要表示这个法体才安立名字来表示它所以有了名字就代表一定是有什么离言的法体有没有名字的法体存在我们才需要安立名言是故成过如果执着色觉的遍计所执性就是诸色法的真实自性的依他起相的话呢就不符合现实了所以成为过失好称为称体相为失好所以依照这个色大乘论王阴阳的解释啊再依照这瑜伽师地论论文的解释跟依照批寻记的解说三种解说称体相为失它的意思都是一样的好意思都是一样的但是呢这样子有没有问题呢有一个问题那说 照这样讲的话那这个我们有这个名字干什么呢对不对这个图二没有名字吗只有四等于一嘛没有名字那为什么要有名字呢好所以呢另外一种解释我们刚刚讲前面的解释是什么色性解释成什么依他起相对不对前面的三个解释色性我讲都是解释成依他起相那这一个解释呢色性解释成遍计所知相啊我们照这个瑜伽师地论的论文啊解释一遍又若诸色啊就是这个因缘所生的色法啊此时是没有名字的依他起相未立假说以前先有色性啊色性呢我们在这边解释呢就是色的意觉就是遍计所知自性啊或者叫做言说自性啊就称为色性那么在这里呢这一句话呢又若诸色未立假说之前先有色性呢就是在说明我们凡夫的妄执啊我们凡夫现在的妄执的状况就是什么执着遍计所知自性就是依他起相就是我们前面色大乘论的图十八之二在没有安立假名言说以前呢诸色的依他起相呢先有色性遍计所知自性啊后依色性自立假说摄取摄者啊那么这里呢他不同意图十八之一 要先有这个依他起的因缘生法呢，然后再施设假名，然后呢再依名记忆升起偏激所知自心的意觉。他不同意这样子。这一个图十八之一呢，它还是一样，就是这是我们世间的真实。先有事，然后安立假名，然后呢产生意觉。那么凡夫呢，就是把这两个合一，就变成图十八之二，也就是图十八之三的呢，这个左边的半部事等于意，所以这个偏激所知自性呢，就跟依他起自性合起来了。所以呢，凡夫呢，如果是这样执着的话呢，就不同意图十八之一的这三个步骤了，就不同意了，对吧？因为你执着他们两个是相等的嘛，所以应该是变成图十八之二嘛。好，所以呢，他认为遍计所知自性就是依他起自性啊，所以当依他起相的诸色升起时呢，同时就有了色性偏激所知自性的色法的意觉，他认为是这样子。那么因为有了色法的意觉为先，然后呢才依着色法的意觉这个色性呢，制定安立色的假名来表示色法摄取呢就是全表的意思。所以他的认知是刚好相反，跟世间相反世间是先有依他起法再安立假名全表诸法，然后呢依名记忆升起意觉。而他的认知是什么呢？诸法的依他起相跟诸法的遍计所知相的意觉呢是同时存在的，那么有了这个诸法的意觉呢，再自立假名来什么摄取诸法。看这个图十八至三，他不同意这样子这个凡夫他不同意是世间的生死这样子，他认为事跟意是相合的，所以呢，事跟意相合的话，是他认为是我们是应该什么？当我们见到这个杯子的本体的时候呢，也就有这个意觉的存在。那因为有了这个意觉的存在，告诉我们说这个东西叫做杯子，所以呢，我们才会安立说这个东西叫做杯子的名字依色性来自立假说才会安立这杯子的名字来全表。这个杯子的本体叫杯子来摄取这个色，他是这样想。他说要不然的话你为什么会安立它叫杯子不叫它盘子呢？对，一定是什么，你应该你的心里头就已经什么知道它叫做杯子，所以才会呢取名叫做杯子。也就是说你看到它的时候，你什么，你心里有一个遍计所知已经存在的，你看到这个本体的时候你就知道它叫杯子，所以你才会安立杯子的名字来全表它。所以它的什么全表是这样子，他不同意这个过程，他的过程是相反的，就是说这两个相合以后呢，他就说因为你心里已经知道它叫杯子，你才会给它个名字叫做杯子来全表这个本体这个法体，他是这样子的想法。 OK，这是凡夫的想法，那现在就要破斥说这样的想法是错的，图十八之三的想法是错的。整个我好像都是一脸是则离色假说全表于色想法于色想事因起色觉而思不起那如果是我们凡夫的妄执的话，当依他起相的诸色升起的时候呢，同时就有了色性的话呢有了遍计所知的色法的意觉的话呢，是则离色假说全表所以当还没有安立色的假名来全表诸法的时候呢，于色想法于色想事这个法跟事是没有名字的依他起相，那么当了安立了色名的时候呢，便能依名记忆升起色想称为色想法跟色想事。那么我们就应该要什么呢？见到这个 色想法色想事就应该升起色觉就是当心缘念这些色想法与色想事的时候，不需要名字就应该同时升起这个是色法的意觉不需要先安立色名 只要心缘念设法，自然升起设法的意觉，而识不起。可是事实上不是如此，在没有安立设名之前，我们的心缘念设法的时候，不会升起这个是设法的意觉，所以知道呢，偏己所知自性不是依他起自性，凡夫的执着是错误的，偏己所知自性并不称合于依他起自性的体性，这个是称体相为师，这个是依照于学思立论论文的另一种解说，他的破的方法是一样的，就是说如果你执着意觉跟本体法体是合一的话，那么你只要见到法体就应该要升起意觉，这个是破的方法，但是呢实在是没有这回事情，你见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没有安立名字的时候，你并不能够有那种感觉，所以呢不合，所以这个是破的方法。那么只是说呢，在前面解释的时候呢，就说怎么安立这个假名呢，他的解说是因为法体跟意觉是相合的，所以我们才会安立出意觉所要的这个什么名字，意觉所执着的这个名字，才会安立出这个名字来，也就是说你心里头已经有了这个知道说他要叫杯子，所以你才会安立出杯子这两个字来，他是这样讲，这个是另外一种解释。所以你要知道同样的一个文，一段文，你可以这样解释，你可以那样解释， OK， 都可以通，但是最重要的重点是你把道理搞清楚，法义搞通，法义搞通了以后，你的文不管怎么变你都可以解释，就是什么依义来解释，不要依文来解释，依文来解释就死在文的上面，你依义来解释，所以一定要把道理搞清楚，你查字典没用啊，你法相大字典什么字典你查一堆没有用，为什么？你不了解义，你只能什么按照字典上来解释，刚刚前面讲过了，设想法设想是在后面的解释是不一样的，设法设事在后面的解释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地方同样的名字解释是不一样的，经论里常常有这个问题，常常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对，譬如说中观的自性跟唯识的自性就完全不是讲同一件事情，所以不能把这个名字给它固定住，你要了解借着这个假名了解我们要全表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要讲解的道理是什么，你把道理了解清楚了以后呢，再去看那个文的时候就很清楚，那我们刚刚这样讲解就是讲解它的道理，所以每一种可以这样解释可以那样解释，有好几种讲法都可以。好，我们再看下面的论文，由此因缘，由此道理，当知诸法离言自性，如说其色，如是受等，如前所说，乃至涅槃，因之一耳。这个称体相为师呢，分成两科，第一科是举诸色，以诸色为例解说称体相为师，那么已经解释完毕了。那么这边是第二科，利受等，受想行识等，如同诸色。都有称体相为师，但是呢我们刚刚念的这一段文呢，它的组织结构有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们看皮寻记，此总结文因至因之一耳，文后此总结文是指呢由此因缘由此道理当知诸法离言自性，这一段论文呢因至因之一耳，文后就是要把这一段论文的位置放错了，应该把这一段刚刚念的由此因缘由此道理当知诸法离言自性呢移到这个因之一耳后面来，那么下面说明原因，前说称体相为但举诸色故利受等于其中间不应兼有总结之文已有错乱，我们前面是解说这个称体相为师那么我们前面解说称体相为师的时候呢只举出了诸色为例子来说明，那么下面呢就应该故利受等下面接着就应该要说明受想行识等等都如同诸色一样的例子一样也都是有称体相为应该是这样的意思， 那么于其中间呢，就是在这个举诸色跟立受等的中间呢，不应兼有总结之文啊，不应该将总结文放到这个地方来啊，作为间隔。所以呢，怀疑呢可能是文有错乱，所以此段正确的论文呢，应该如课本呢啊第25页下面方的这个方形框中的文啊，如说其色，如是受等，如前所说，乃至涅槃，因之一耳。有此因缘，有此道理，当知诸法离言自性。啊，正确的文应该是这样。啊，那么我们下面就依照这个正确的论文呢，来解说它的文意。那么先解说，如说其色，如是受等，如前所说，乃至涅槃，因之一耳。啊，那么如同前面解说诸色的称体相为师呢，受想行识啊，乃至涅槃呢等等所安立的假名啊，也是一样啊。如果执着有言说自性的话呢，就是诸法的真实自性呢，都会有称体相为的过失啊。立受等这一科呢啊，再次讲解完毕啊。那么在解说有此因缘，有此道理，当知诸法离言自性啊，这个是总结文。总结是四相为这一科，所以实际上呢，是四相为应该是分为五科，除了前面的四种相为师的四科之外呢，应该加上一个宏五总结这一科。好，那么依批寻记来接着解说这一段文，言因缘者，为次相为能成立因，言道理者，为次相为所成立义，如是差别因之。言因缘者，就有此因缘，这个因缘是什么意思呢？为次相为的能成立因，就是论文中的有此因缘的因缘是指次相为的能成立因。执着言说自性有真实的体性呢，是有错误的妄执，为了破斥错误呢，所以举出了多体、杂体、无体、称体相为四种过失来成立我们的妄执是有错误的。所以这四种相为呢，是能成立我们的妄执是有错误的原因，称为因缘。言道理者，为次相为所成立义。那么这四种相为所要成立的义就是证明言说自性有真实体性这句话呢是不合理的，所以是错误的妄执，所以在此呢就称为道理。如是差别因之，那么这个因缘是能成立的因，这个是四相为是能成立的因，那么道理呢是所成立的义，由四相为呢就可以推知说，谁假说而有自性呢？这个执着是错误的，所以应该知道呢有这个能所的差别，是四相为是能成立的因，能成立这个谁假说有自性呢是错误的因原因，那么所成立的呢就是谁假说而有自性。这是错的。当知诸法离言自性，那么由于四种相为证明了假说自性并非诸法的真实自性，所以知道呢假说自性所依的诸法呢是离言的真实自性，一定要先有离言自性呢，再安立假说来全表离言自性，然后我们的心再依着假名才能够遍计。所以当我们知道安立假名的话，就代表一定是要有诸法的离言自性才会安立假名，所以我们这个世间有这个假名就证明有什么有离言自性是我们不知道的。次四相为这一科讲解完毕，那么就把次四相为讲解完了。这边是比较要用脑想一想，但是很好的是说你多想几遍以后呢，你的分析能力就会增加。分析能力增加以后呢，别人要骗你的话，你就不容易那么，你就不会受骗。你一转你就知道他要干什么。不过这样子也有问题，什么问题？就是当你不容易受骗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变得很可悲了。因为别人骗你，你不知道被骗了也就算了，对不对？当你看到他要来骗你，又很愚蠢的用那些话要骗你的时候，你看到他的那种动作就觉得很可悲，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世界就变得很悲惨，就觉得这世界实在不应该待到这个地方，骗来骗去的干什么呢？ 好，我们再现在看下面的论文。好，有二种人于佛所说法毗奈耶俱为失坏。啊，这个破次议论啊分成两科。那么第一科呢是四相为，啊，已经讲解完毕。现在是讲第二科，啊，次二失坏，就是破次两种邪执，啊，并且说明呢这个邪执所引申的过失。它又分成两科，啊，先标列二执，啊，再说出过失。那么刚刚念的这段文是第一科，标列二种，啊，标列出二种邪执，啊，我们依批评记来解释。道理所摄，名之为法，随顺一切烦恼灭故，名毗奈耶。如《摄义门分说》临本83卷8页。先解说什么是法，什么是毗奈耶。道理所摄，名之为法，啊，这个道理呢是全表事物真相的意思，啊，佛所说的法呢含涉了许多的道理。那么我们在学习了佛所说的法之后呢，就能够明白世间事物的真相，好，所以这些呢就叫做法，这些道理就叫做法。随顺一切烦恼灭故，名毗奈耶。毗奈耶是梵语呢，翻成中文就叫做律，是戒律的意思。那么它又可以翻成灭，消灭的灭，或者是调伏。那么就是说这什么意思呢，就是照着戒律来做的话呢，照这个毗奈耶来做的话呢，就能够调和我们的身与意三业，来制服各种的恶行。我们照着戒律做，我们的身与意三业呢就不会出现什么恶行。那么这个就是调伏的意思。那么如果能够制止住恶行的话呢，就不会有罪过，这个就是灭的意思。那么这里随顺一切烦恼灭故，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边的烦恼呢是指的由恶行引申的罪业的意思，这个是摄义门分中的解释。摄义门分呢就是一切师地论里头中的一份，它是说明经里头诸法的名跟义的差别，在后面83卷84卷吧。那么这个是批寻记解释什么是法，什么是律。那么顿轮记中呢他的解释呢，第一个是说，他说法呢就是经藏跟论藏，毗奈耶指的是律藏，他是这样解释。那么顿轮记中也第二种解释呢，就是说这个法呢指的就是经律论三藏。那么毗奈耶是什么呢，这毗奈耶呢是调伏离过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呢，如果照着经律论三藏来修学的话呢，就能够调伏烦恼，远离过失。那么这个是顿轮记中的第二种解释。于此法毗奈耶，执法为法，非义为义，是名为师，犹能退师，无量善法故。这个是解说论文里头，有两种人于佛所说法毗奈耶俱为失坏，这个俱为失坏中的失，那么它是引用解深密经，这个无字性相品中的解释。那么这种人呢于此法毗奈耶，对于佛所说的法与律呢执法为法。什么叫执法为法呢，就是这种人他相信佛说的这个是正法，虽然他不了解，但是呢他相信佛说的这个是正法。非义为义，可是呢他误解了佛法所全显的正确的义理，叫做非义为义。就是他听说了这个法，佛说的法，他说啊这是佛说的正法，可是呢他解释错了，他解释错了，偏离了佛解释的正确的义理，那么这个叫做失，就是错解了法义，就是过失，就叫做失。那么这种过失有什么影响呢，犹能退失，无量善法故。 从解释密经的解释呢，就知道如果执着非义为义，如果你错解了佛说的正确的法义的话呢，就退失了智慧啊。那么由于你智慧退失了以后呢，你就不能够再修学善法啊，所以呢退失无量善法。所以如果错解法义的话，就退失无量善法，就不能再照着佛法来正确的修行了啊。所以从这里就知道了什么呢啊，正确的了解法义的重要啊，正确了解法义很重要。有时候劝大家说，哎，不要随便去道场啊，不要随便听课，那别人会说哟，就只能听你讲啊，不是这个意思，是说当我们正见没有建立的时候，我们分不清楚什么是正见，什么是邪见。所以你到那边去听的时候呢，如果那边讲的是不对的，他的义理是错误的，你没有办法分别，你就认为那是正确的。那么你把这个邪见当作是正确的知见，熏习在你阿赖耶识以后呢，你下一辈子碰到的时候呢，你还是邪见，对吧？所以你说，哎，为什么你知道会碰到你师父？哎，因为我上辈子熏习了正确的见解，所以这辈子又碰到我师父，教导正确的见解，这样子。那你熏习了邪见，那下辈子相应的当然就是邪见嘛，就很简单。所以呢，不要随便跑道场，不要随便去听课。若复于非法中执为是法，于非义中宣说为义，是名为坏，由坏佛语不久住故。这个是解说论文中俱为失坏的坏啊，这个是另外一种人。若复于非法中执为是法啊，这种人呢，对于佛说的法教呢不生信解，而执着错误的邪见才是正法。于非义中宣说为义，他将邪见的错误的义理呢当作是正确的义理而宣说啊，是名为坏。那这个就叫做坏了啊。为什么呢？由坏佛语不久住故啊，由于他的邪见，所以他会诽谤佛经啊。他说这个佛经不是佛亲口讲的啊，这是魔说的啊，来祸乱呢我们这些学现在的学法的众生的啊。所以呢我们要什么毁灭这个经典。他认为这是什么错误的经典，所以他要摧毁佛法。那么呢，他对于你们相信这个经典去修学的人呢，他要迁怒这种人，说你们这些人一点知识都没有，执着邪见，所以他就要去什么去诽谤，去憎恶这些人。那么这样呢，他就破坏了佛的法语。那佛的法语被他这样破坏的话呢，正法就不会久住于世。那么这些人呢会以各种的相貌出现，或者他出现是你的亲人，或者他是以道友的身份出现，或者他是以你恩人的身份出现，或者他是以社会上有身份、有地位、有福报、有世间智慧的人出现，好，来影响你。所以呢，一定要先建立正知见，你才不容易被祸乱，要不然你碰到这些有利的人，你很可能就什么被他引导到另外一条路去了。好吧，今天就讲到这里。请问有没有问题？这个文今天的文比较需要思考哦，比较需要思考。但是你因为都讲了两三遍嘛，不管是无体相为识或者是称体相为识，都解释了两三遍啊。那如果最后一种称体相为识，最后一种把色性解为偏激所知自性 你比较不容易懂的话就没有关系，你就看前面三种，啊，解释成依他起自心的解释。好，你多看几遍就可以把他那个要义抓出来了，把那个重点就抓出来了。好，但是这次四相违呢，都只是在破一个观念，就是什么？啊，遍地所执是什么？是没有自、没有体性的。它不是依他起，像依他起有体性，它是没有体性的，就是在破这个。所以呢，我们心里想的这些东西呢，都是没有体性的，都是遍地所执，自信。所以我们心里出现的这些都是没有体性的，你不要执着它有体性。世间是照着我们的业力，照着依他起自性而变现的，不是照着我们第六世的遍计所知而走的。可是我们总认为我们有力量去决定一切事情，是我们有力量，这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第六世的想法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前要配合第八世的业力，两个相合才是我们现在的世间，才是我们现在的世间。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都是在遍计所知上面活动的话呢，那什么时候才是正确呢？就是如理作义的时候。啊，如果不如理作义，啊，你不去思维这个法义，啊，不照着这个经论来思维法义，去聊天，啊，去冲壳子，去做别的事情，啊，都是不如理作义，那，啊，都是在偏激所知上面活动。啊，那在偏激所知上活动又不知道这是偏激所知呢，这个时候会出现什么状况呢？就熏习到你的阿赖耶识里头变成种子，叫做染污种子，或称为杂染种子。那这个杂染种子呢，到你阿赖耶识里头呢，它熏习进去了，就什么，就让你的贪爱来什么增长它，慢慢它的力量就变强了。啊，力量变强了，等到因缘和合了，你这一生死掉，下一生就出现了。哎，所以呢，尽量不要去不如理作义啊，要如理作义。尤其在不如理作义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上次有讨论嘛，哈，啊，各位都是要来做人的嘛。那要做人的话呢，就要讲人情嘛，对不对？那人情讲了以后，就没有时间学佛法嘛。那事实上就是这样子嘛，因为讲人情是走人的道路嘛，不是走什么出世的道路嘛。所以人情讲多了，就下辈子又来做人，哎，就是这样子。那这还好啊，还来做人。但如果做了恶行的话呢，那就下辈子就怎么样，就去三恶道了。哎，所以我们这个熏习很重要。你不如意作意的时候，有时候你一嗔怒起来，你那个嗔心一起来，你那个话讲出来或者动作做下去，你要不认账都不行，因为马上就熏到阿赖耶识里头了。那你这个嗔心如果是跟那个三恶道相应的话，那就是三恶道力量马上增强，马上增强。所以人一嗔心的时候，那个脸就很难看，那个脸就很难看。为什么？跟三恶道相应嘛。好，所以要注意。哎，请讲。 那个，请教师父啊，有两个问题。假如讲说是像色大论讲明前觉无哈，那我是想到一个例子，觉得可能我兜不太起来。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有明，才能够去升起意觉，然后才能有所动作哈。对这个事物哈，升起一些动作。那假如说不善名言者，譬如说像婴儿哈，他可能还没有名字，但是他一样有动作。譬如说他肚子饿了，他看到母亲的乳房，但他不知道那叫乳房，他还是有寻乳动，他还是会去动作。啊，因为在走公园的时候，是突然想到说有像这样子的例子的时候，不晓得这个跟明前觉悟这样子的观念有没有相冲突？ 是。明权觉悟的意思是说，没有安立这个名的时候，就不会有这个名字所引申的意觉。OK， 所以那个婴儿他看到母亲的乳房的时候，他没有安立叫乳房的时候呢，他不会跟他妈妈说把乳房拿来给我吸，但是他有一种本能去吸， 是去吃奶的那个本能是有的 OK。 所以呢他还是会骗忌，但他骗忌的时候不是用名字来骗忌，因为他不善名言，所以他是什么呢？是前五识的什么跟具行意识的什么直觉性的那个相来分别。那等到他稍微长大一点，安利了一些名言以后，他就用那些名言来分别。好，比如说飞机，他以前没见过，对吧？这个是比较高级的名言。可是呢，在小孩子的时候，他还没有看过飞机。等他看到飞机的时候呢，他不能说出来这叫飞机，他没有办法用飞机这两个字来升起意觉，因为他不知道这叫飞机。但是他可以说铁鸟，因为他学过鸟，他学过铁，所以他用铁鸟来形容是飞机。来代表，所以他能用他自己所学习过的名言来全表这件事情而升起意觉。但是这个意觉呢，不是那个飞机的意觉，而是由他学过的铁跟鸟把它合并起来升起来的一个意觉，是这样子。所以在从不善名言，从完全不知道名言的时候，名字的时候，我们从小还没有名字的时候，等到慢慢学习名字的时候，我们是一直在变化当中，就不停地产生新的意觉，因为新的名字加进来就产生新的意觉。可是在那个名字还没学到之前，他见到那件事物的时候，他会用他原有已经学到的名字来解释这件事情，来产生一个意觉。所以说名前觉无是解释的是说，当这个名字还没有安立的时候呢，不会有这个名字而产生的那个觉，那个意觉。但是不是没有什么他已经知道的名字的那个觉，那个意觉，哎，是这样子。 谢谢师父。那个第二个问题哈，因为今天讲的这个称体相为，前面的物体相为是比较容易理解啊，因为它的这个辗转破的方法非常的巧妙哈，而且很容易就让人家知道它的矛盾处。那这个称体相为师哈，刚才师父讲了两种的意义啊，两种的说法，说实在听起来不是很清楚这两种的差别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可以请师父再简短说明一下？谢谢。 它的差别很简单，一个就是第一种的说法就是把色性解释成依他起性，一个就是说什么呢？把色性解释成遍及所执性。OK。那么如果把色性解释成依他起性的时候呢，它的破的方法是一样的，哦 ，OK， 它破的方法是一样的。可是第一种方法呢，就是说，它告诉你先有事，然后安立名，然后有意，对吧？那如果你没有名字的时候，如果说你这两个是相合的话，好，这两个如果是相合的话，事跟意是相合的话，那你就什么？见到这个东西不需要名字就应该知道它的名字，这就是破的方法。所以第一种解释成依他起性的时候呢，就是告诉你说我同意这个讲法是对的，要先有事，依他起事，然后再安立名，然后呢再依名才会记意。好，然后呢因为执着呢，所以把意跟事呢变成同一体，之后产生了这个好图十八之二的好这个错误的妄执。那么如果这两个是变成一体的话呢，那我看到这个事的时候呢，就应该起了这个名字所引申的意觉，就不需要安立名字就会有这个意觉出来了。可是实在呢没有这回事情，对吧？就是没有这个杯子的体性的时候呢，啊，这个杯子的体性如果说它跟这个意觉相合的话，那么没有安立杯子的名字的时候，就应该看到这个东西就应该知道它叫杯子，但实际上没有这回事情。我们如果不知没有安立杯子这个名字，你看到这东西你不能升起杯子的这个意觉出来。所以呢代表说你执着他们两个相称啊，这个依他起跟遍计执是一体的相称合的，这是错误的啊。他的破法就是这样子啊，这是第一种解释。那么这种解释的话就是说，那如果是你这样解释的话，是我同意你这样解释，可是那这个名字是怎么出来的，对？如果说你这样解释，我们执着是事跟等于意的话，那我看到它就应该知道它的名字的话，那为什么这边没有名字？所以第二种解释就是说，好，事跟意是相合的，就是说把这个 色性就解释成这个意觉 ，OK， 就是我同意，就是什么？他第一个解释成一大起性是，他是同意这个是对的。那第二个他的假设是什么？同意这个是我同意凡夫是有这种妄执存在的 ，OK， 是是等于意，是这样子的。啊，因为是等于意，所以呢，我们知道有意，啊，所以才会安立出这个名字来全表这件事。所以他把这个名字也解释进去了，所以才会有名字出现。那至于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呢？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它的意，所以呢才会取这个名字。如果不知道这个意，我们为什么会取这个相应的名字呢？所以他糊涂了。他同意这一点，但是呢他这边这个讲法就错误了。好，所以这两个解释的最大的不同就只是在这个地方而已。但他破的方法还是一样的，因为他只是说这两个是相等的嘛，所以呢你见到他就应该有这个名字嘛，但实际上没有这个名字的医学出现了，所以破的方法是一样的，只是他们前面一个啊，第一种讲法是图十八之一里的一二三这三部他是同意这样子的，好，那第二种的讲法呢他是同意这样子的，好，就是图十八之三的这一种，先有了意觉，那因为意觉呢有杯子的意觉，所以才会安立杯子的名字来摄取来表示这个杯子的法体，他是这样想，当然这也是错误的，因为世间现实是这样子，嘿，所以两个不同只是在这边而已。还有没有问题？我每次上完课以后头脑也不太清楚。好，请讲。 就是也是跟刚才跟那个师兄问题有点类似，就是谈到这个名言，然后跟那个义，名言上能够安立一个义，那这个名言就有一个不明确的名言，我们之前有讲过无觉片寂，无相分别，言说随眠，那就是有一些他根本不会讲话，但是他知道意思，那个名跟那个意，那中间就缺了一个名，那这个要怎么去说明这个称体相为是？那再来就是 我们一个一个来，你就一下来，我刚刚已经讲我头有点昏了，你再来。第一个很简单，就是我们刚刚讲解是依照你第六识里的名字来讲解 ，OK。那么你刚刚讲的不善名言的，它是依照什么？我们刚是依照表意名言来讲解，它是依照显境名言来讲解是一样的。好，当你看到这件事情的一他起相的时候，你的前五识跟你相前五识同源的意识心中会不会出现一个杯子的相状？没有这个字，只是这个点点虚现的杯子相状，是不是？那个东西就是意，就是从这个杯子第六识这个名什么，从第六识上面的那个东西出来的一个意觉，所以那个也就是名字。这个是第八识出现的，书所缘缘，这边呢，这个名呢，就变成了什么？第六识变的亲所缘缘。然后你出来的那个感觉，执着它的感觉，出现在这个状态，所以是显境名言的状态。那这两个就很接近了。如果是显境名言，这两个很接近，因为它不需要再安立一个什么第六识想清楚安立一个名字，它直接就是从那个相上面把这两个合一，那你就只说它是同一体。所以我们一看到东西的时候，你的直觉是什么？你看到这中立的时候，当场直觉是什么？存在的。 实体性是存在的，但是你不知道这个东西，这个我下次会讲到，我画图画了4个小时 OK， 会讲到，下次会讲到。那么这一个杯子在这边的时候有4个像已经叠在一起了，我们只看到一个杯子，这边有4个影像在一起，有你第80遍的 OK， 有什么你眼识变的，有你意识变的，对不对？还有我们共业所变的，所以有4个项目合在一起。但是我们只看到一个，而且我们认为那个是实体的，但它其实只是4个影像而已。所以维斯他告诉你，这只是4个影像，没有一个是真的。但是我们都认为它是真的。好，在这个地方，好，这是回答你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怕我自己也说不是十分的明白，但是我尝试把它说出来，就是像在梦境当中，当我们学到这边，这个，诸法离言自性，我们所要学习的是离增益实有，实无妄执，离这个损减实有妄执，这是我们的一个学习的2个科目。那么依照说，这些世间的这种种的过失，前3个过失用这个世间即成真实来去来去破斥，那称体相违是用这一种依他起跟这个偏激的那一个升起的次第相违来破斥。那就是还有一个是我不晓得怎么去归纳它，就是像在梦中，我一睡着了，然后就一个什么朦朦胧胧的一个什么，然后就说那是什么，就是也有个什么颜色，就一看这个颜色有什么形状，就有了个什么形状，这远处有没有什么东西，再一看就有人，然后再看有多少人，又生出了很多人。就是像这种梦境，它这种是属于这个过失里边的一个什么样的过失？我实在不想怎么去归纳它。 这个梦境里头讲的呢，这4种都有。好，这4种都有，因为梦境，我们常常用梦境来比喻我们的现实。OK， 所以在梦境里头，我们都是认为那个梦境是真的，就跟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间，我们认为这是真的一样。那么在这个世间呢，就有这4种执着，这4种的相违识。同样在梦境里头，我们在做梦的那个人，那个梦里头，他认为他的梦是真的，他那个境界是真的。那什么时候他会知道不是真的？是等到他的第6识开始什么比较清楚的时候。所以你有时候被鬼追到那个，鬼到没地方逃的时候，你会想到突然想说，哦，原来我这是做梦，是不是？那个时候你会是真的，那个时候是你怎么第6识比较清楚了。可是你在做梦的当中，你被鬼追到逃的时候，你是真的认为是有鬼在追你的。所以那个做梦的里头，梦里的人，他认为那个境界是真的。好，所以是跟我们现在是一样的状态，我们认为这一切境界是真的。刚刚不是讲这杯子，你谁告诉我这杯子是假的，是4个影像？没有啊，我们就是看到就是认为这是个杯子，很真实的。所以在梦里的那个梦里的人，他也认为他的境界是什么？是真实的，就跟我们认为这境界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有这4种相违识，他梦里的那个人也有那4种相违识，只是我们跳出来看说，哦，我在做梦的时候，那个时候好愚蠢，怎么会认为有鬼？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就跳出来，这个就是什么？圣人看我们的时候是一样的。你说怎么这么愚蠢？看都会执着这些是真的，好，圣人会这样想。但是呢，在我们认为这是真的时候呢，做梦呢，梦里的人也都是那认为那是真的。所以梦里的人讲话的时候，他也是认为他的讲话出的意觉是什么？是什么？跟他的那个梦里头的一他起是什么？是相合的，也是有这种执着的。所以不会在你在凡夫做梦，不会说你变成圣人了，就是你的心突然一下变成跟圣人一样的清楚了，不会这样子的。你会做梦到说，啊，我现在是解脱的做梦， 但是你还是在做梦 ，OK， 你的心还是蒙蔽的，所以梦里的境界还是什么？是愚痴的境界，哎，是这样子。好，阿弥陀佛。